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哎，我是戴毅。 好了，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我们用好音乐和工作说一声再见吧。昨天河南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的天气，也是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所以我们一开场先送这样的一首歌好不好？ 我们期望着大太阳能够驱散乌云，也给河南加油打气，河南一定行。 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痛仰乐队带来的这首《世界会变好》，同样我们也希望大家的这个下班以后的生活也会变好一点啊，我们可以有非常开心轻松的一个傍晚和夜晚哦。来听歌，祝各位下班快乐，世界会变好。 大地中心的孩子，乖乖唤醒你的沉睡，请保佑着风调雨顺，好人都能黎明安身，没有纷争，痛苦不会平白无故加深，没有悔恨，也没有没完没了的苦闷。唱的歌谣，因为没人能拦阻嘲笑，乱世也会依旧飞过来，尽管危险，但拒绝似乎会更有体面。鱼儿悠远，我在踏上路的边缘， 在关注昨天的这个河南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让我们觉得暖心的事情啊。 是， 包括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条件下， 依然有很多人不顾危险的选择去帮助身边的人。 是， 然后呢，大家包括那个，就是也有很多，让我们看到了大家现在的这种有序的素质啊， 嗯， 等等等等。 就像新闻里面看到的，其实是有八省是驰援了河南，还有大家说到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对， 我在上节目前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在一个积水点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就不小心路过那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 嗯， 有一个路人是真的是在危险时刻出手相救， 啊、 因为母子三人已经 是 掉进一个坑里 了， 对， 就坠入到那样一个坑里面。如果没有这个好心人的伸手援助的话，真的会有危险出现 啊。这个还真的是挺多的，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场景。其实有多人发现，你没有发现呢？我们的中国或者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子的，每次碰到有这样子的危难时刻的时候，好像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团结啊。 嗯、 所以让我们相信这首歌会是真的，痛仰乐队《世界会变好》。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最近呢，北方地区是阴雨连绵，当然我们的北京今天也是雷阵雨的天气啊！大家今天感受得到了，下午其实就有这么一阵雨飘下来。 对，一直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同时明天的北京还会有阵雨和雷阵雨，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 是的， 注意防雷防雨。 对， 那进入到七月以来呢，北京的这样一种多降雨的天气，土壤的含水量已经接近了饱和， 嗯， 所以山区和浅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 是， 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少或者避免前往比较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去活动。 对，另外受到天气影响，居庸关长城景区从今天到周五关闭三天。好了，我也是找出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送给现在的所有的朋友们。A day in the sun， 期待这个云开雾散天晴。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可能你听不出来啊， 是是是， 也许会听出来编曲的那个方式一定不是现在的制作， 嗯， 这真的是差不多的十来年以前的歌。反正我记得好像我第一次播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上海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上海有时候碰到下雨天特别多的时候，每天就是连绵不断的阴雨天，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会拿这首歌出来播，然后每个人都期待着大晴天的感觉， 就是希望你们音乐 DJ 可以汇聚你们的能力去召唤太阳早日出现，是吧？ 赐予我力量吧， 这时候可以喊希瑞了。 希曼，你是希瑞。 哎，说实话，北方人真的不太 适应这样连绵不断的雷雨天。你说以往北京啊，我觉得可能北京算是一个比较少雨的城市， 相对吧，相 对 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少雨的城市。如果像这种就是这段时间一直连续不断的每天有雷阵雨出现的情况还真的比较少见，反正在我来北京的十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我觉得都是少见的。 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印象特深，他们有的时候包括就是有那个梅雨季节，天天都下雨，不停的下，真的是 再赶上台风 啊！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念北京，我就觉得啊，我要就是回北京晒太阳， 来个干燥的城市待一待。 对，然后加上还会台风什么的，但是可能我觉得在应对这样子的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也正在积累更多的经验啊，或者说呢，也许会有些教训。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每个人其实也都更有准备的去在啊，比如说像汛期的时候，进入到这个七上八下的汛期，自己也能够有一些防灾的这个减灾的意识啊。所以呢，稍后我们觉得哎，有空的时候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些冷知识。 对， 好不好？ 这些知识呢，既可以是自己生活当中积累的经验，也可以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一句觉得很有意思的知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比如说下雨天尽量少开车出门，这算了。 有，这也算，就是尽量能不出行就不要出行，出行的话也尽量搭乘公共交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娱乐做安排啊，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呢，又要到我们的每天一次对一首新歌或者一张专辑的新歌的这个测评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周杰伦的那一首《珊瑚海》？ 当然记得了，因为《珊瑚海》不仅是周董的代表曲目之一，里面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女生，就是 Lara 梁心怡。 我转身离开的那首歌啊， 她的声音是有那种钻石音的，都说治愈感很强。 是。然后呢，其实那一次的合唱应该是他的一个高光时刻了。而在其实除了和周杰伦合唱之外呢，梁心怡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多在华语音乐的这个界定当中比较小众但很优质的女生。 没错。 今天我下午在办公室看到你打开她那个大幅的照片， 他还问我这是梁心怡吗？感觉有点变样了。 也没有，就是那张照片其实还挺清晰的，她那个模样。 我觉得其实跟我们早些年看到她那种比较甜美女孩的形象是有变化的， 是变成熟了。 对，毕竟成长了嘛。 所以这张全新的专辑《来者何人》今天测评一下，还来先关注官宣的这个专辑文案是这么说的。 《来者何人》的专辑的核心概念呢，是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句问话，就是来者何人。 这个怎么基本都是西游三国里面的， 反正是一个不知道答案的一句问语 啊。来者何人啊？这个时候戴应该怎么答？我是白骨精、 我是孙悟空，就这个语气和性格。 好了，八姐你说。 在专辑同名歌曲的引用和比喻呢，是从最亲密的伴侣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就有一个问号，就你到底是亲密的伴侣还是熟悉的陌生人。所以形容的是一种爱情冷却时的一种残酷。这两年呢，尝试多变音乐风格的梁心怡今年回归了纯粹的本我，推出了全新情歌专辑，里面收入了十首囊括各种感情状态的一些情歌。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其实是 EP 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我们先来推荐的是梁心怡的这首 《来者何人》。我来推荐这首。 你是一首家，收放自如的才华，我是你未完的花，等最后一笔落下，眼看要成为最美收藏，你却突然选择了遗忘，成了笑话，爱情我不放，禁锢在自己虚构的话， 转身走了，就 看要成为最美收藏，你却突然选择了意外，我变成了笑话，还紧握不放，禁锢在自己虚构的话，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什么，醒来了，等下次吻来着狠人，我不怕伤痕，深爱过的人都值得更好的。 来者何人，梁心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情歌的作品啊，然后我转身那一刹那，我甚至会想到山湖海，我转身离开， 哎，副歌部分很像， 又哭说不出来，对对，那个不好意思啊， 对对， 我这个转身有点尴尬， 跳戏和跳歌的感觉。 哎，但是梁心怡的嗓子呢，一直属于那种她会就是甜美的小女生嗓里面有一些小固执的感觉， 嗯嗯 嗯，但是呢，我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年龄或者说她的成熟， 嗯 啊。就从前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相信爱情的小女生， 感觉现在是成熟之后有一种对于自己的爱情能够知道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 哎， 在这样的一首歌里面表达很清晰的女性的爱情观。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相似的感受啊？来者何人这首歌如果让你们来去测评的话，你们会给多少分啊？ 嗯，可以先想想看看喜不喜欢他这首歌，还是会觉得跟以往的专辑，跟他以往下雨天靠近一点点，还有你刚刚唱到的珊瑚海， 啊， 是不是都很像？ 对，就那些歌就显得就是更像是我们印象当中熟悉的他啊。 说明他一直在走自己擅长的情歌路线，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歌手选择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戒掉你》还是要放 Stay 呢？ 这听你的， 来听听《戒掉你》啊，《戒掉你》其实更想表达的是女性的爱情观，就是如果有一段爱情，当想到的时候都变成痛的时候，还不如勇敢的放手。 说起来简单啊，做起来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看看如何去唱这种撕扯的感觉。 大夜的状态想控诉痛的来龙去脉，曾经我们好到相互依赖，恍若一阵风不复存在，为幸福再晚也会到来，你却沉底心酸了邮差，光阴爱爱耗尽了期待，当梦醒来只剩回忆的残骸，原来现实不管好好爱有多难，只会眼睁睁地说背叛多简单，我总以为能够扭转，却不过多撕心裂肺极端，哦，原来承诺不管好好爱有多难，只留下自己还要思念的谎，这最后的心被乌云驱赶， 幸福再晚也会到来，你却沉底心酸而又拆，光阴爱爱耗尽了期待，当梦醒来只剩回忆的残骸，原来现实不管好好爱有多难，只会眼睁睁地说被判多简单，我总以为能够扭转，却不过多撕心裂肺极端， 至少从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来看，我感觉啊还算是成色不错的一张专辑，就是它的制作啊包括整个的演唱的水准其实都是很在线的，但是呢你要说哎呦多么的出跳啊，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仅仅靠一个漂亮的名字然后呢就能够出脱啊，其实也有点难度啊。 我倒觉得这首歌还有包括前面你选择那首来者何人，可能最近会被一些在 KTV 喜欢去唱歌的朋友们哎作为点唱的金曲是有可能的。 你说的这个我倒是赞同，它特别适合有情绪的人听，就是你真的刚好赶上一个情感的一个低潮期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情感需求的时候，这张专辑还真的很适合放在你的车厢里面或者是随身的就是戴在自己的耳朵上听， 就是循环反复听，然后听过之后还可以去 KTV 里面去唱这首歌。 对， 而且我也很期待包括像刚刚这首叫做戒掉你， 嗯哼， 可能很快就会有 cover 的翻唱的版本出现了。 好，测评了一下这张梁心怡的这个新的一张专辑来者何人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是不是也会有个对比，因为同样都是女歌手，我只不过觉得她的这首歌就特别适合现在去听啊，但是不太一样的是梁心怡属于那种小女生里面加了一些倔强的部分啊，但是她的声音就是很大程度上会有治愈感，声音呢可能会更厚实一些， 听过之后会觉得更多的是跟自己和过往和解的那种感受。 哎，就是尽管天气还没有晴，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心里面呢已经那个乌云慢慢散开的感觉。 来吧， 来， 喜欢蔡淳佳的朋友请双手欢迎这首等一个晴天。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我轻一点牵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握住雨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感谢你最后的相约，就听见，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心情了就看得到永远，阳光在感觉到你还在。 等一个晴天啊，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非常的温暖的厚实的一首歌啊。同时呢，要感谢从今天开始一直在不停的去献出自己的爱心的朋友们，因为我已经看到陆续呢，自己包括我们这个一些白米饭啊，我们一些听友们，还在捐款啊之类的，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为我们的在河南地区受灾的人们所奉献的爱心。 今天一到办公室呢，我旁边的这位女司机啊，就跟我分享了一个她了解到的冷知识啊，因为其实碰到这个雨水天气比较多的时候，有的时候路段会有积水啊，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泥泞啊，有些这个沙地啊，然后呢，她就很兴奋。说了，哎，我问你一个啊， 对，白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驾驶车辆的时候，面对沙地和面对积水，到底应该怎么样的速度行驶是比较安全的呢？ 飞过去啊？ 好吧，见你的飞毯。 那应该是怎么样子呢？他就悠悠的说了以下的几个字， 是让我原话说吗？ 对，你就说你今天下午那个版本吧。 我说慢过沙子，快过水啊。 说完以后自己后悔了。 哎，不对，应该倒过来是。快过沙子，慢过水。 对，这就对了。 对，慢过水为什么呢？因为车速快会把水掀起来，容易使发动机的进气口和电机设备进水，造成发动机起火。 前面那吓我一跳，我说跟我这么多年开车的经验好像就是有些违背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错了，我还怀疑 了。这是我的一道测试题 啊，明白了。So good time to be alive. This world good for me, and this game with you by my side. It's a crazy perfect mess, that beautiful ride. It's a good time to be alive. Come on now. Ooh, ooh,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Listen to one, listen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力去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付出一切脉搏都不要了，选择是直接永恒。 97.7 Listen to One Two One Band， 他们是。 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是老白。 嗨，下班快乐，我是戴毅。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包括广告间隙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如果说没有积攒那么多可以一句话就表明很清楚的冷知识，是不是就会被聊天室里朋友们打败了？ 因为他们真的攒了很多。 对， 所以今天的聊天室很精彩啊！待会儿呢，我们可以抽空读几条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娱乐王牌，同时呢，这段要开始我们的音乐藏宝图了。而在这之前，我们不妨可以说一说这个有关于冷知识的事儿。所谓的冷知识啊，我这么理解，它应该不是常识。就是不是你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比如今天我们在交流，你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所谓慢过 快过沙 快过沙慢 慢 过水，这个应该是常识吧，行车的常识。 或者说，有的人开车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记反，所以我觉得这个常识有的时候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出现一个混淆的时候，这种冷知识有必要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刚刚这个就其实我有点算，因为我把它记反了嘛。 包括这个车，如果要是那个车过水没车门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这个那门是打不开的。 对对对， 对吧？还有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聊，我说啊，微波炉里面不能热那个牛奶。 这个经验的积累。来，让白姐给大家讲一讲 啊，就是我曾经的一个在上海的女搭档啊， 是女搭档干的事儿，还是你在微波炉里边把一个利乐包的牛奶放进去，蹦了一下？ 我如果是自己的话，我会说我有一个朋友。 好，行，我相信了，是你上海的女搭档， 对，一定是她麦子嘛。然后那个时候她非要特别执着的那个把那个利乐包的牛奶包装放到微波炉里， 要喝个温牛奶， 要喝先热一下，下了早间节目啊，特兴奋，哎，我今儿喝热牛奶，哎，得嘞， 好嘞。 然后只听 砰的一声， 几秒钟，砰的一声。 吓坏了， 对，溅了这个一整个微波炉的牛奶， 所以后来知道，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把这种密封的牛奶，或者说那种塑料包的利乐包的，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了，甭管几秒钟啊， 这 都不行。 这也不算冷知识吧？这应该是热知识啊，算常识。 这算是失败的教训和经验积累下来的知识。 但是我也能理解啊，一个开车左转打右转向灯，右转打左转向灯的女人啊，应该不要再跟她较这个劲儿。 好嘞，把这段截下来放给麦子听 啊，没关系，她也知道啊。 好 嘞， 一人一句冷知识。 哎呀，挺多的啊。今天你昨天说那个蜗牛有多少颗牙来着？ 25600颗牙齿。你知道咱们当时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后来有好多的听友给我们回答答案，好多妈妈都说居然没有想到这个答案是车里面小朋友跟妈妈说，妈妈你告诉给那个广播里的叔叔和阿姨 啊，哥哥姐姐啊，然后呢， 蜗牛有25600颗牙齿， 你看看小朋友都懂。 对，所以很多大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知识。 好，那我问你，袋鼠它可以倒着走吗？ 哎，这个我还真没注意，但我知道袋鼠那个尾巴是掌握平衡的，它应该只能往前奔跑吧？哎，跳跃和奔跑吧？ 怎么想到歌了？只能往前跑。袋鼠是不会 向前跑， 对，它是不会倒着走的。 那它怎么办？如果想要往后跑的 话，它只能往前蹦。如果要转身，它只能先掉头，再接着蹦。 哦， 没有，咱们人类 它没有倒车档。 哎，说对了， 一句冷知识就是袋鼠没有倒车档， 得先转过身来再说啊。反正这样的东西还挺多的、啊。 对对对对啊，如果说你没有在。打开一些搜索引擎，完全是靠自己平常的一些有趣的积累的话，那我们更要隔空给你点个赞。欢迎来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继续来听歌啊，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让我照顾你》。同样的，在昨天河南发生了这样子的极端的强降水之后呢，我们的心里面希望能够多一些的能量，能够送给那需要温暖的人。 胡辣汤加油。 身旁你的心上不懂，我也不想，但你的眼泪下在我心脏， 告诉我们说，微波炉里不要加热两颗以上的葡萄，也不要加热榴莲。 我们 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就打起来了，感觉打引号啊，说 对， 哎，为什么要加热葡萄呢？是因为家里边有人想吃热的水果，那可以吃热带水果呀。 想榨葡萄汁是吗？直接去榨好了，榴莲就不要再提了，好吧？ 好想让我照顾你，我要让你停住太阳，我超越我自己的想象。 早上听到一首老歌叫《世界需要热心肠》，希望这首《让我照顾你》能够呼唤更多的热心肠啊，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 嗯，有时候大家帮助大家嘛。嗯，虽然说的是我们隔壁台的这个口头， 隔壁的弟弟是吧？好了，哎，但是别听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来了，这里是娱乐总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好，今天的奖品依然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嗯，今天的题目我们还是音乐题啊，音乐藏宝图，从第一题开始。 嗯，就是从宝藏歌手开始。因为前不久的时候呢，江美琪参加了《谁是宝藏歌手》，她也是号称惊叹号歌手，和金海心组成了王炸组合。 嗯，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们俩合作的《静止》。 嗯， 有一些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那这么多年呢，江美琪唱了非常多的好歌，但是好像在咖位上来说，总是有点不温不火的状态。 但是小美真的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对，太多的好歌了。嗯， 第二眼美女啊，她的歌真的很耐听。 我多么羡慕你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不用再把那些过去的老歌今天一一的赘述，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他带来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啊， 叫做《第一个爱人》，而且呢依然展现是他的暖心治愈的好嗓音，也是用来提醒大家接纳自己，善待自己，拥抱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第一个爱人。 出道很早，当时1999年的首张专辑就入围了当时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 嗯 啊，当年那张专辑呢是向当时的一位顶流的歌手来致敬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嗯，确实有点年代感。 这四个字的歌名当中有两个字叫我爱谁谁谁呢？ 你确定是谁谁吗？还是谁谁谁？你说清楚好吗？ 对，四个字嘛，就是我觉得谁谁两个字有点短，就是谁谁谁，大概给他这么一过带过而已。 你让大家会理解为三个字的歌手好吗？ 两个字、啊，我爱谁谁啊？ 对， 不是爱谁谁这个意思， 爱谁谁啊？ 有点爱咋咋地的意思。 哎，你看，跳戏了啊！ 好，我们就问的藏宝图第一题是江美琪首张专辑《我爱谁》呢？回答这个歌手的名字就行了。 嗯，女歌手啊，空灵的嗓音。特立独行，独树一帜的风格。 嗯， 当时的顶流。 我是谁另一半？不是某不守天堂化妆，不为取悦他。我是美好存在，我是上天的感想，善良又很倔强。我就像每个他，我是我出生第一个爱人，我是我一生最亲爱的人。变换角色换不了灵魂，我与生俱来骄傲的天真。 山巨浪，骄傲的天真。我是我出生第一个爱人，我是我此生最你爱的人，喜怒哀乐让我更完整，听我的歌声， 我觉得就不要把一些现在的新歌老是跟你回忆当中经典的老歌去比，因为那些歌毕竟在你心里面躺了很久了啊，所以你说啊，第一次啊，第一个爱人这首歌你拿去跟小美之前的那些特经典的歌一比，你觉得啊还是当年的歌好听，但这是一首新歌，你首先需要一个接受的时间， 对，需要一些重复的时间，不断的让这个新歌的曲子进入到你的记忆当中， 而且我现在更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认识他，因为确实过去太久了，可能很多人都会问江美琪是谁。 哎，他现在我觉得挺耐看的，当年觉得说他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些照片放在封面上，总是以第二眼美女这样的一种文案来宣传自己，但现在你会发现，哎，时间或者包括老天爷对他是公平的，有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不好看，但是特别扛老。 哎，你说，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对，尤其是女生就 很扛老，哎， 女生只要心态好，她对生活呢就是理解的好，我觉得真是会越来越漂亮，比如说你看人周慧。 没错， 是吧？ 就阅历带给他的一些积累和沉淀，同时让他看上去更有那种氛围感，也是可以是被叫做氛围美人。 好，那刚才我们这个答案呢其实已经很简单了，既然说到了空灵的嗓音啊，特立独行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当时的两个字这个基本上都能猜对了， 那就非王菲莫属了。 不是阿妹，是阿菲。 所以我说，我即便说我爱某某某，大家也不会去往我爱张惠妹上去想的，一定是我爱王菲啊。都知道江美琪当年非常非常的崇拜王菲，所以个人的专辑就以她向顶流歌手来致敬这样的一首歌。 好，第一题答对的朋友呢，接下来就会收到我们后续的题目了，希望大家能够努力的答题，赢走江美琪。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关注一部剧啊，一部网剧，今天由屈楚萧和陈玉琪主演的电视剧《古董局中局之掠宝清单》宣布将会于今天晚上的8点上线播出了。 是的，里面还有田雨，还有李成儒特别出演。之前呢，大头雷佳音和夏雨也分别演过《古董局中局》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剧。 是的， 所以这也是《古董局中局》系列的第三部影视化的作品了。 是的，这个陆续会有些宝藏的这样子的演员名单啊，陆陆续续你会看到。我觉得这部剧呢，还是真的非常值得期待的。 哎，我就期待田雨。 哎， 真的， 王老师又来了哈， 有意思了，王老师。 作为这部剧的啊总导演和这个编剧啊，这个韩青老师，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 哦，那更给推波助澜一下了。 韩哥，这个因为我特别了解他，这个剧大概是2年半吧，还反正挺久之前拿到本子，然后就真的花了很长时间去打磨它，包括中间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细节，我觉得他是一个细节控啊，所以说也是一个力求去做到完美的人，所以真的有一次我去探班他。那刚好是在做后期的时候，这个剧的时候，我还去到现场去看，他在做剪辑。 可以啊，那就很久就知道，你很早之前就知道有这部剧即将会上演了，《掠宝清单》。 我没有在这儿要什么说什么啊，就是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大家看到说啊，一个这么好的剧要上了，就觉得说很亮丽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后面无数人付出努力，包括他是就。真是剪片子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天天就对着电脑屏，眼睛都快花了。 所以很多时候，一部好剧需要很多幕后的人员去打磨，也需要是很多的优秀的演员来演绎。 对， 而且更多原著党其实会对于马伯庸的原著小说也很拥趸，所以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把这个小说呈现的好一些。 所以期待一下这部精雕细琢的好剧啊，《古董局中局之掠宝清单》。同时，我们今天抛出的第二题，就是马伯庸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小说，其实也改编成了影视剧的作品。 请问叫什么？12时辰来的， 我也特喜欢。哎，刚才提到谁？雷佳音是吧？ 对， 还有你们喜欢的那个易烊千玺， 对，四字弟弟哈，都在这部剧当中出现过。所以，请问什么12时辰？请继续回答到我们的974最王牌微信公众平台。 突然想吃馍，想吃肉夹馍。 灵魂它还在，灵魂渐远去，我歌声依然，一路细细一路唱，唱尽了心中的悲凉。我生来忧伤，但你让我坚强，张扬张扬。遥望着残缺昨日的城楼，后一句清香，你热泪纵横，娘亲爱守在城门外，妹妹在风雨中等待。他生来忧伤，但我让他坚强， 只要你在去西安之前啊，就是没去过的时候，都不知道那个羊肉泡馍那馍是得自己掰着的。 对，我一直以为是它就是一大个馍，然后单独是配在你要吃的，比如说菜系旁边的外面。后来我也是因为吃到了一些， 那是羊肉配馍，不是羊肉泡馍， 对对对， 好吗？ 所以就一直以为说那个馍并不是掰碎放在那个粉丝汤里面的。所以等于吃过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馍是要掰碎了放进去的。 对，你一个直接把罐儿咖啡泡到那个杯子里 这事儿能不能过去了？ 多可爱的瞬间。 郑钧的一首歌啊，算是一个我们在音乐藏宝图啊答题过程当中的一个提示。 我想吃水盆羊肉。 可以了，这些好吃的在你看这个什么十二时辰当中的时候里面都有。据说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把很多网友馋得不行。 啊，也不是全有嘛，毕竟唐朝嘛，美食还没有发达到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 不，就是他，你刚提到那几个菜， 水盆羊肉是有的， 对，然后包括那个羊肉泡馍，是不是也有？据说里面吃到都是真的菜，并不是一些比如说道具啊什么的，所以在演员当时吃特别香的时候，好多网友说这一看就不是道具，一定是羊肉串那个烤的就更有趣了，我觉得趣味性要一定大于它的实用性。 哎，好嘞啊，我想吃biang biang面。 哎，行了啊， 我想吃裤带面。 你是让我请客吗？ 就真的突然一下就因为这个就窜出来好多念想。 对对对对，一下到了这个古时候的长安。 嗯，那你算公布答案了对吧？ 好。 嗯，长安十二时辰 没错， 啊，算是一部很经典的小说，后来改了剧，不错。 好，这是第二题音乐藏宝图。那第三题呢，就会蹦出来说歌手郑秀文昨天推出了全新的单曲《新造的人》，这是一首非常不郑秀文的歌，歌名就能觉得 这歌名起的 是吧，这 他嗯 天丁进口的感觉是不是，啊， 是吗？ 以前呢郑秀文翻唱了李贞贤的电音舞曲，那会儿真的是红到不行。 是的， 后来也出过很多走心的情歌，比方说值得呀，还有包括我们喜欢唱的一些歌。那这一次郑秀文与歌手黄西宇来合作，带了一首非常爆燃的摇滚的歌曲。 哦，但 这个地方我们要问的这个题是不是有点难，要打英文出来？ 不难不难不难。 嗯， 其实我刚刚听他念他名字，我差点就直接把英文名 蹦出来， 一带而过就说出来了。 对，郑秀文的英文名叫什么？好了，第三题答案我们留在下一时段再让大家啊，我们就是要连线的朋友来帮我们揭晓吧。 嗯，如果想要来参与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第一题问的是江美琪，她当时特别崇拜的一位歌手向一位顶流歌手致敬，我爱谁谁。 嗯哼， 回答已经是公布答案了，回答是我爱王菲。 对，加油，三题全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啊、这个参与我们稍后的连线单元啊。I used to think that every day before the day I met you had been wasted time. And there are places on that tape that I would so quickly erase if I could just rewind. But that's not who I am anymore. Cause there's no after without before. I see it in a different light now.And I took so many steps that led to nothing but regret, and I still wear the scars. But all those pictures in my past now, they're reminding me of just how beautiful you are. Cause that's not who I am anymore, but there's no.Now I understand the

他轻轻吐爆，口沫横飞的骄傲被他血空手刀。其实已经分不清谁不谁胡闹，赶过去的五月，我们去了澳门，我放了只母鸡，活生生的母鸡在他房间。 这首歌我们快乐的朋友也上线了。 是的，我们这位朋友呢在2014年的时候经常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但是已经有7年的时间没有互动了。问他在干嘛这些年都去哪儿了。 嗨 嗨，你好 蕾蕾。 嗨蕾蕾。 嗨，两位主持人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蕾蕾。 你好。 哎蕾蕾，我们是看到你最前面一条很久远的留下的信息是在2014年的时候，说老白，谢谢你在每个清晨的陪伴，带来无限的欢乐和好听的音乐。所以我们想知道7年的时间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怎么有时间来互动了。 对，你替我把我就是想问都问了，挺好的。Long time no see 啊，好久不见，你去哪儿了。 对，你去哪儿了。 我一直都在，只是有时候那个下班的路上的话开车，所以不太方便联系。 明白。嗯，好，感谢你今天有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哈，来答题。 对， 好， 这么些年你还好吗？我这两天都是这个风格。 很好。 我期待着明天你们还能找到一位久别重逢很长时间没有联络的听友，你争取把这个重要的事情，这些年你还好吗，把这件事情说三遍。 对，昨天是10年，今天是七年， 明天该5年了差不多吧。5年4年， 明天15年。我发小都来了。我行了啊，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连线了。准备好了三题，前面都答对了，最后一题你是怎么答的来着？就是、这个 第三题，请问郑秀文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呢？ Sammy。 哎，好的。好，题目是这样的，那女孩的心思总稀奇古怪，她要我学会什么的整张磁带？ A 张学友， B 潘玮柏，请选择。这是一首叫爱你三千的一首歌。爱你300， 对，张学友吧， 张学友啊、哦，他更喜欢张学友 啊。好，听得出来，那到底是不是呢？他是不是呢？ 那女孩的心思都稀奇古怪的，要我学会张潘玮柏的整张磁带。 啊， 说唱潘帅， 潘玮柏自己 Q 自己， 哎， 真的是 赢了。 好吧， 哎，电影里边不都这样吗？自己出演就自己 Q 自己。 对，后面的2题我们努力帮助他回答正确。 好好好啊， 毕竟这么多年不见了， 对，得给他留下好印象。 来、 哎、好，第二题，老白问吧。 好，这题简单了啊，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吧，轻松一下 ，Windows 多少 ？A 98。 好嘞。 啊，看一下 XP 哈， 是不是98？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我是不是刚才选项都没给他？ 嗯，他直接就把它顺下来了。 我觉得应该这是对的啊，不应该做提醒，他就可以答对的一首歌。 嗯，好，这道题很顺利啊，接下来这道题很关键喽， 一定要答对哦。 好，表面上表面上偶有阵雨，偶有阴雨，那是爱你的另一种什么 ？A 情绪 ，B 情感，请选择。 雨啊，后面是什么绪还是？哎， 是情绪 怎么 还是情感？看哪个更押韵。 情绪是吧？好， 情绪 好。 表情上偶尔有雨，是爱你的另一种情绪。 恭喜蕾蕾啊！ 哎， 好了，你成功了。 谢谢。 带走我们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嗯，想问你 的 是， 感言， 对，你在上一个就是那个7年以前，那个时候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拿过什么奖品之类的？ 有，哎，我想想，应该是有，就是送了一束玫瑰花 啊。我们还有送过这样的奖品吗？ 对， 制作人本人突然感觉一头雾水。我们什么时候送玫瑰花了？ 是在2月14号还是七夕的时候？ 还是一束什么的？ 是一束，是完整的一束，而且是礼盒包装的。 哇，我们节目曾经这么用心过， 还这么浪漫过。 啊、对， 你看就是，哎呀，这个人什么样，他节目就什么样。 接着夸，接着老白卖瓜。 啊，白洁，天天跟白洁在一起，都过节啊，白度过白洁啊。那行了，我们继续，今天要表白的这个时间到了，三首选哪首呢？ 这三首歌分别是潘玮柏的《爱你》、3000，以及朴树的《New Boy》，还有来自于温岚的《爱到底》。看你更喜欢哪一首歌，或者想听听哪首新歌，没有太熟悉的一些旋律，想听听看的都可以。 来吧。选吧。 我想选朴树的那一首吧。 OK， 想朴树那一首《New Boy》是不是？ 对， 好。 对， 突然一下会把时间调回到从前的 歌。我想送，我想送给我的儿子。他现在10岁了，然后他现在越来越坚强，然后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他。 对。坚强的同时也越来越独立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可能也越来越酷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我觉得那种阳光洒下啊，洒在一个少年的脸庞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做妈妈的就是看到以后会觉得很欣慰的。 对，妈妈真的很开心，因为看到她的一点一滴的成长啊。 好吧，我们就把这首少年感十足的歌送给她好吗？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好，谢谢你，拜拜 。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爬向眼，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右边的太阳，轻松一下 Windows 98，你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妈妈呜，向前走，你的

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没打破，有人讲他，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恋爱中有人没打破，有人讲他，你还爱我吗？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你会爱我吗？ 音乐冷知识，无印良品是一个组合的名字。 这个确实对一些年轻的00后的朋友、95后的朋友，我觉得不一定吧。很多95后的听友，真的如果听到一首好歌，他也会去挖根溯源的找到说，哦，这原来还有一个组合，跟我喜欢的一个品牌是同一个名字。 反正这首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是品冠带来这首《雨过天晴》。 哎，我们也希望这首歌也送给郑州的朋友们哈，真的是在郑州人头顶上的每个人85个花洒，终于可以撤掉了。 哎，我要去种太阳了。 好嘞。种太阳，今儿我们在聊天当中什么歌都能接。今儿我们聊天当中说的一个话题叫一人一句冷知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往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可以贡献一点你知道的冷知识。 聊天室的内容还挺精彩的，稍后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人风油精可以口服治嗓子疼，是真的吗？还有人说笑的时候需要调动17块的肌肉，而皱眉则需要43块。那我还是笑吧。 但我为什么觉得要是想皱眉的话，可能对于身体的肌肉锻炼的更多呢？ 你慢慢锻炼好吗？ 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伤。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心底 这个身体中难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 音乐冷知识啊，独家记忆这首歌刚刚最早创作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陈小春的妈妈、 哦、 是因为家人啊，后来呢才改编成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啊，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出那种特别深厚的浓烈的感情 嗯，所以这样情感其实更多的时候会跟自己最爱的人因为爱的人里也包括家人嘛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联系这样的一种连带感也并不排斥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背景 啊。我们现在这个冷知识越来越多了啊、嗯 哎、感觉今天一下学到了很多、 哎、 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是说有人说抖腿其实不礼貌而且呢不可抑制的抖腿可能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但你知道吗抖腿有的时候是促进你腿部的血液的循环它也有一个益处的 那 这也算冷知识了 但反正就是要抖回家抖去 就是 是吧 别在人前抖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什么人抖穷、啊、树抖死之类的、哎、 这都是老人说的、啊 哎、 就是吧你但是你就总归是不太雅观的一种行为吧、嗯、 就是感觉不可抑制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这个人要么心思不太 是不是、 啊、比如说不太尊重别人或者说感觉姿态不太美 好吧这是常识还是冷知识、 嗯、 反正稍后有时间我们再来多多分享刚才看到一条就是把我给逗乐的一条是 哎 啊，就说一个冷知识啊。 嗯， 思蒙姓马，敬于姓王。谢谢我们的听友对我们如此关注。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 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咋了，老张？没精打采的。 家里装修跑市场，小孩放假带他玩，太累。 推荐你个好地方，去居然之家丽泽店，家具家装一站购齐，超市、餐饮、影院、乐园应有尽有。7月3日至25日还推出了11周年店庆活动，不仅成交价基础上再补5个点，还有周周抽免单，1元1只小龙虾，每天免费送100张电影票。赶快致电6370-8012了解活动详情吧，6370-8012。 另一张途虎的券。驾着爱车，美景里晃呀晃。 让途虎养车享39元发动机舱惊喜，让爱车清爽一下。途虎养车发动机舱惊喜只要39，详见途虎 APP。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闭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留恋在碧蓝海边，拖鞋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拢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有心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可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一人一句冷知识，在这首爱就一个字里面让我无限的感慨。 你感慨什么？ 你看当年张信哲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在用 CD 播放音乐，过了这么多年，听到无数个版本的翻唱，我们依然用 CD 播放音乐啊，这就是一个我们 FM 九七的冷知识啊， 专属于我们的冷知识。 谢谢无名提供啊，北京音乐广播播放的很多的歌曲都是通过 CD 机。 我是听到这首歌，觉得说，哎，这些翻唱也好，原唱也好，他们其实是一个偷心的骗子。他们说爱就一个字，只说一次，反反复复唱了多少遍了，唱了多少年，偷走了多少人的心，这些骗子，音乐的骗子。 你看看，方大同还三个字呢，爱爱爱。好了，今天呢可能会有些冷，因为我们分享的是一些冷知识。所谓的冷知识呢，有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猝不及防啊，原来如此啊。比如说刚才这个鲸鱼姓王啊，司蒙姓马， 然后我就连带着 白洁姓白。 这咱俩这没什么悬念了， 咱俩这都是吧，二姐姓 戴，而且不是怎么的，还有数字、阿拉伯数字的姓是吗？ 这个都了解啊。有一些你说咱们这个行业里面同行人用播音名的是吧？ 对， 你这个姓氏你就很难说，你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乐。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或者查一下，这可能也属于一些冷知识。比方说春晓老师 啊， 姓氏名谁啊？ 你得了，你就是今天就爆料，全都来一遍好不好？ 没有，我们刚刚关了话筒的时候还真的考了几个哈，互相想了几个。 比如说小航老师啊， 麦斯长， 哎，这简单是不是？ 麦麦，很多人知道吗？ 这是你说的啊， 老刘家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继续爆料。哇Rumble， 我怎么感觉这个接下来这个聊到同事的话都是一些坑，然后这些锅都要留由我来背呢？ 啊，对，继续吧。 不继续了。 比如说韩立 这人已经经常在节目里面说的是 巧克力 的力， 哎， 韩非子的韩， 巧克力的巧，可爱了。Sorry 啊，开玩笑。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娱乐王牌，今天的冷知识呢还在继续当中啊。然后呢，我们稍后如果还有有趣的内容，再继续和大家分享哈。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一些演出动态消息。这样一条演出动态消息呢，是2021八月合唱节。那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都创造出了独特的音乐，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那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以大地天籁为主题，深耕少数民族的音乐原生态合唱艺术。在八月份呢，力邀来自于彝族、壮族、纳西族、侗族以及蒙古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集中呈现13台合唱音乐会，演绎各民族民歌，唱响源自于大地的古老歌谣，聆听余音袅袅的天籁和声。详情登录大剧院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哎，我是戴毅。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就是说到这首次元壁推荐的歌曲要来了。 这首次元壁推荐的歌曲呢是一首很有趣的歌啊。 对， 歌的名字就特别逗，叫什么蛋糕？ 海边蛋糕啊， 哎， 因为是那个一个游戏叫什么庄园，然后他推出的一款养成类的网页游戏，主要都是孩子玩，画风很 Q， 然后有手游版什么的。然后呢，这次呢这个夏日音乐会的主题曲呢，其实就是一位音乐人来精心去打造的啊。这音乐人是一个00后，说实话呢，在听这首歌之前我真的对他没有什么了解。 Cuphand 他就是那个长得有点清秀，但是呢 又特别多的粉丝，你有时候你不理解是不理解，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在 follow、在追随他。 包括这首歌新歌推出之后呢，有很多的网友为他来打 call 转发，所以不经意间呢又触碰到了一个新的次元壁。 哎呀好疼啊，又碰到墙壁了。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看看这首海边蛋糕。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海，落下的海，篝火起舞的孩子等待，盛开在海，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想去看海，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海，陷入的海，银河坠入大海，深爱有爱，相遇在海，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Study working 感情烦恼，资本忘掉，吃一口蛋糕。如果只有星星，我计划在海边贝壳收集，蛋糕是我和海的天地，红色地毯发射快乐指令。如果足够幸运，会不会在海边又遇见你，这次不会错过好时机，看蛋糕美好触手可及。想去看海，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海，陷入的海， 坠入大。我们那个等会儿啊，得说明一下啊，我们这节目不是那个查百家姓的，好吧？就是现在陆续出现一些朋友来查询的，就是啊，这个主持人他姓什么？这个主持人姓什么？ 大家太八卦了， 也要查这个。你去那个去派出所都比这儿好使。 就是其实也说明最开始很多音乐主持人他在想，就是给自己建立一个名字的时候，到底是用本名还是取一个更加好记的一个所谓的播音名？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就是这种。 艺名有想过，后来想我本身名字里面就有艺，他就听上去就感觉很像艺名。我问了好多人都说，哎，你这个名字是艺名吗？所以我想干脆我也就不用再换另外一个名字了。 有道理， 节约成本了。 你为什么不叫文艺？ 怕文艺，怕北京文艺广播不干。 我叫艺说。 我想要在家里去奔跑庄园海边， 今天的破次元推荐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海边蛋糕，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啊。然后继续， 而为歌华有限高清交互平台一级应用，该栏目专注服务于3到14岁少年儿童家庭用户，栏目以少儿动漫为基础，益智才艺成长类少儿节目为亮点，一站尽享全球顶级少儿动画，包括头部流量 IP 小猪佩奇、迪士尼等热门少儿内容，给少年儿童一个正向价值观的瑰丽童年，让电视更有温度。包年会员价格238元，包月价格30元。 好的，让收听的音乐更有温度。刚才我们在聊天室里面也有听友说了，哎呀，一下子想到冷知识，觉得自己想不起来，脑筋反应有点慢，但是没关系，可以听着音乐让我们的温度稍稍升温一些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一位叫长笛的听友发了，他说的是说风油精其实可以修复桌面的一些小划痕。 查了吗？ 我当时查了一下，还真的是说这个风油精啊，它本身是一种有机溶剂，它可以很好的溶解掉划痕。比方说放在鞋子上面滴上那么一点之后，你过一会儿用纸巾稍微一擦，划痕就去除了。 这个冷知识其实挺多的啊，就生活，我认为它是属于生活科的， 对，生活小百科的一种常识。 比如说球鞋怎么刷会更白，有人放洗衣粉还是怎么着，把它用那个就是纸再裹起来 啊，就你说它最后洗干净之后放在太阳底下不要直晒，需要一个纸把那个水渍也好或者一些泛黄的一些颜色给它吸一吸，就会更白一些。 对、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小知识其实有特别多。 好，我们在今天下班路上偶尔分享一下，没准真的有可以帮助到一些需要这些冷知识的朋友。 对，因为我们其实为什么会开启今天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天你那个说到在雨天行车的那个知识吧。 对， 快行沙子慢过水。我现在每次想要这个 快沙子 哦，快过沙子慢过水， 这就对了。 嗯， 然后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要不要相信蛮力啊，要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车里面还是要有一些必备的工具， 对 对吧，这个其实大家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有所准备了。 嗯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好，我们再次要在音乐当中送上一些温暖啊，因为其实昨天的河南的这场强降雨，极端的强降雨的天气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包括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啊，其实已经赶赴了现场。 对， 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和你一样》。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歌声是翅膀，唱出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因 FM 九七四的直播间的一个冷知识， 怎么讲？ 白 白洁是一个歌词大师、记忆大师，就基本上不看歌词好多歌都能顺下来，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眼神好，一般都会提前抄到自己的手心里 作弊啊，就算 写在地上。哎，也没有的时候因为放多了一些歌你记得就很清楚了、 首先旋律很喜欢，然后深得你心、再加上这些歌曲和歌词也是比较流畅，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唱起来真的很顺口。 对，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和你一样》来自林宇春，接下来这首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歌词了。年代太久远了 啊，真的是在1999年的一首老歌，做叫做《雨中街头剧》。我之前从一张老的 CD 当中翻出这首歌的时候，也把我自己吓了一跳。 真的太久远了，我说实话，这首歌我没有听过， 来听听看吧。 但是你得先保证这个风格不是刘文正那风格吧？ 不是， 啦啦啦啦啦啦，下雨了， 不是 啊， 而且听上去会更加的欢脱一些，不是那种特别哀怨的在下雨的路上想到那种感觉。 OK， 反正我们总是希望雨现在就是停啊，然后呢能够早一点出现阳光。 好，我们有请李克勤带来这首《雨中街头剧》，很浪漫情调的一首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向中跳动，脸碰下两人在抱拥，迎着欢欣背着风，忘掉了沾湿的脸容，忘掉了你我过往相思之痛，还忘掉了那天再相逢，我步进甜蜜美梦中，途人堆起一堆观众，看你我的尊容，淋湿的衣衫投于风中，让这火一般的湿吻变雨里的天虹，还为了报答长路中欣赏我们的观众，在雨中身躯舞动，炎炎夜雨滴在半空，愁闷都一扫而空，留住这欢喜的旅容，留住这雨里你我身躯足空，重逢旧梦似水与交融，莫再让这事一再落空，途人堆起一堆观众，看你我的尊容，淋湿的衣衫投于风中，让这火一般的湿吻变雨里的天虹，还为了报答长路中欣赏我们的观众， 听着就这么浪漫氛围的这样子的歌呢，难免其实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剧集的剧情，在脑海当中这么一过， 对，你会觉得有的时候浪漫的雨天其实可以发生一些浪漫的一些事情的哈，配上这样的一些很有记忆感的古早的港风的歌曲， 是，即使是碰到了极端的这样的雨天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温暖的故事，相信这两天大家陆续也会看到了很多人啊，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呢。对别人施以援手， 对，施以援手的，或者说不能够去到现场帮忙，但是通过网上的筹款，然后包括也给他们献爱心，也要谢谢所有啊一直在支持和关注着这件事情的听友们和网友们。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总排。 哎，你知道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冷知识，真是让大家这个打开了话匣子， 哎，脑洞也大开。 嗯哼， 我刚刚也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可它不算是一个完全冷知识，准确的说算是手机里面我们常使用的一个软件的隐藏功能。 嗯， 微信，你知道微信里面有一个功能，我刚跟白杰说，它能够提醒一些记忆力比较差或者爱忘事儿的朋友，帮助你们减少损失。 拍一拍， 不是拍一拍，比方说，比如说我给你发个微信说，哎，老白，你记得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喊我去开会。 嗯， 你怕我会忘了，我自己也怕我会忘了。我把这条内容会点击，按住那个内容之后，会出来一些选项，在选项里面会有一个提醒的一个功能。 哦， 你按一下这个提醒，它会告诉你你要选择是一小时之后提醒你呢，还是在明天某个时间提醒你。设置好这个提醒之后，闹钟就是微信里的闹钟会在那个时间当中蹦出来一个框，就提醒给你，你就不会忘掉了。 哇，厉害！ 哎，这些隐藏的功能没怎么使用过， 对，没用过，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那你为什么还忘那么多事儿？ 这不是刚学会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先知道的一些知识。 互相提醒，互相提醒啊！ 哎、好， 就刚才说到这个下雨，还有一些其实已经不属于冷知识了，包括我觉得应该属于那种墨菲定律了。比如说，你如果有一天你要出门，你没有带伞，一般很多时候都会下雨 啊、哦。那是属于对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诅咒吧。哎，我倒积攒了一个在下雨天行车的一个知识哈，从一个老驾驶员那儿听来的，叫黑泥亮水灰白路，意思就是说夜晚的时候、 哦、 如果看见前方的路发亮发白，那就提醒给你那块有积水、 嗯、 它跟其他地方那个路面上的颜色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哎，这有道理。 对，这可以稍微的提醒一些司机哈、啊、如果说觉得天色不太明朗，尤其是下过雨的早晨，路面上车也比较少，有些路段你不太熟悉的话，一定要多注意，慢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哎，是是是，包括有些这个冷知识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也有一些呢是我们之前有所耳闻的，比如说接吻可以缓解疼痛 啊、 哎、 这个好浪漫呀， 是吧？对，我之前听过黄磊老师之前有一次说过，说是一个吻是等于多少卡路里，冬天可以取暖啊，这是一个道理。 好，可以瘦身， 基本上等同于说爱可以转动日月星辰的概念。所以最后送上一首用爱去战胜生活里面的痛处的歌，好不好？ 好，谢谢所有的听友，以及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今天话题的听友们，祝你们下班快乐。 Si c'est la vie qui choisit les jours de pluie, Si c'est la nuit qui mène au paradis, Si c'est la pomme, Si j'ai croqué le fruit, Ne prenez pas de pause, Ne cueillez pas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红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绿点童装、伊里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SE， 国际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咋了，老张？没精打采的。 家里装修跑市场，小孩放假带他玩，太累。 推荐你个好地方，去居然之家丽泽店，家具家装一站购齐，超市、餐饮、影院、乐园应有尽有。7月3日至25日还推出了11周年店庆活动，不仅成交价基础上再补5个点，还有周周抽免单，1元1只小龙虾，每天免费送100张电影票。赶快致电6370-8012了解活动详情吧，6370-8012。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电音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elcome，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 第九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 锦绣大地春常在。 第八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七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第六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第五位王蓝飞《青春祖国》。第四位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 第三位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上锦绣梦，向往中，观念看不尽，日色如风。 第二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 本周冠军曲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